愚公移山。从前有个老头，他家门口有两座大山，这山真大真高，从地面到山顶有10000来丈，绕着山走一圈就有700里。所以老头这一家出门很不方便。有一天，老头赶集回来，走得呼呼的直喘气，到家太阳都下山了。老头很恼火，嘴里咕噜着， 这山真讨厌，害得我多走了好多路。 他有好几个儿子，也说，是嘛是嘛，每天下地真不便。老头说， 咱们明天起就来搬掉它。 老婆子一听傻了眼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要搬掉这两座大山？老头点点头说， 是啊，怎么着？ 老婆子说， 你是发了疯了，还是在说梦话？凭你这副老骨头，能搬掉这两座大山吗？ 老头的儿子都赞成爸爸的主意，就说， 还有我们呢。 老婆子问，就算你们能搬，我问你们，挖出来的泥块石头往哪儿倒呀？ 老头说， 扔到渤海湾去，还怕装不下？ 儿子们都说， 好好，明天就动手。 第二天，老头带了全家就动手搬山了。他家邻居有个孩子才7、8岁，也来帮忙。他们挖得很起劲儿，搬出来的大石头还得把它打碎，挑到渤海去。这一来一去，要走多少路啊？可谁也没叫苦。村上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儿，都笑话老头，管他叫愚公。愚就是笨的意思，说他是个笨老头。另外，村子有个老头很精明，什么事情都要算一算，看看合算不合算，所以人家都叫他智叟。智就是聪明的意思，说他是个聪明老头。智叟看见愚公在搬山，就劝他说， 嗨，老兄，你这人真傻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尽你的力气也开不了多大的地，还是省点劲儿吧。 愚公一听说， 嗨，老弟，我看你才傻呢，我是老了，可是我死了还有儿子，儿子又会养孙子，这两座山呢可不会再长高了，挖一点儿，少一点儿，子子孙孙挖下去，还怕挖不平吗？ 愚公说的真有道理，那个智叟没话好说了。这话给天上的日游神听见了，忙去告诉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听了点点头说， 这愚公一点不愚，他说的话很有道理，而且他的精神很了不起，我们应该帮他一把。 他就命令黄金力士把两座山搬走了。